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哇，大佬靓师。 点啊！ 我下三十秒咁样停啊，大佬，我中意。 你大把嘢讲啊嘛，短啲 啊。今日咧，我都揾咗廿几个 point 出嚟，即系讲呢啲咁嘢。不过头先有啲重讲咗，不过算啦，唔紧要啦。有阵时讲开顺就顺啦。呢、這个阿细良或者你都教我，即系出嚟讲直播，唔需要话有阵时限住嗰、那个。 系啊，唔一定跟住自己落底点啊嘛。 系讲到啱嗰度啦。咁啊，讲翻今日个题目啦。咁啊，即系话生，即系今日。大陸生意之道咧，咁其實我就唔敢話生意之道，即係話生存之道應該咁講，即係點樣可以喺上高咧做得 smooth 啲，同埋咧我咁耐嚟講咧都嚇拉屎倒數三集啦。 即係點啊？而家先放啲堅料出嚟， 唔係 呢個叫壓箱寶喎。 嗱，其實咧嗰百幾個 point 我都喺個節目度咧融入咗講咗噶啦，咁。我諗講咗七成啦，咁啊，我就唔會話即係逐點咁講出嚟，咁所以今次咧，我就試下用大陸嗰個角度，即係點樣生存啦。咁啊，首先咧就講一個道德問題先。 咁樣啊，呢個 嗱，第一，我曾經俾我一個親人咧就勸我，佢話你咁憎大陸，你仲翻大陸做生意？ 我都俾錢佢賺喎，你咁賤嘅 嚇， 係咪 嚇？ 係咪啊？係咪咁講？ 唔係，即係佢就咁講啊！你點答啊？嗱，如果話喂。Lens， 你咁憎大陸，你又翻大陸做生意？ 咁我真系唔做，我之前我怕自己同化，但系而家谂通咗，如果我顶得顺，揸嘅个宗旨咧，我赚佢嘅钱落香港攞嚟抵赤化，咁咪有咩问题咧？ 咪就系咯， 咪咯。 我打嘢好简单嘅啫，做人咧有阵时咧系要即系用脑嘅，即系你唔使下下你想怼捅佢一刀。你不是告訴他喂 我捅你 一刀了或者哇好像那些古惑仔斬人哇我來斬你我什麼說呢我上到你嘻嘻跟你不過我自己我有個原則的我在大陸做生意呢、我不會卑躬屈膝死人探長呢我覺得他今時今日還以為我上大陸會你好你好我上到告訴他我串過馬倫 咁不如上去睇下先，睇下嘢先。 好啊， 跟你上去 歡迎啊， 正啊！ 嗱，我試過冚電腦兩次噶啦， 即走啊嘛， 即走。 喂，但係嗰次佢係即係應該犯到你底線，佢講 犯到底線， 佢講 一次就係話，如果沒有我們嗰啲咧， 又嚟啦，你們三個完蛋啦！ 呢個係未呢、這個嘢未流行之前講嘅。我喺杭州有一次去去一個 PK 嗰度咧，去佢公司，咁佢公司嘅副手第二把交椅嗰人就講呢句説話，我話好啦。如果你再咁講咧，我就即刻落車。我唔想再同你討論呢個問題。我話第一，你知道嘅事實咧並唔係全部，你只不過係俾黨媒話俾你知，我哋香港點點點。仲有你嚟香港，你哋嚟香港嗰啲叫消費，你要攞嘢翻去嘅。你話如果你真係俾我嘅話咧，嗱，好似老豆咁樣，好似我今日我買個 iPhone 俾個女咁無私嘅，俾完佢之後，我只能叫佢喂攬下爸爸啦。我都有交易的但是呢如果我真的連攬我弟弟連攬都沒攬給完他之後、喂自己找個漂亮的學喂我先走那些就叫做什麼呢那些叫做比了什麼沒理不掂、即是做人呢我跟他說你做人呢你不可以這樣說話如果這樣說的話我們香港以前真係無私嗰啲，攞啲衫褲翻嚟著幾廿件衫上嚟，嚇、攞啲油上嚟啊，啲咁樣攞部星寶牌計數機上嚟，嗰啲又點計數咧？ 但係你講我呢樣嘢，佢哋咩反應即係佢 出聲， 即係用佢呢個邏輯。喂，其實你香港，你都知佢大約盡死幾多人㗎啦，幾多落香港先得㗎？ 咁所以咧，我都會好反感呢啲嘢啦。另外一次咧，就我喺展覽會度，佢就佢話喂。那些數據如果放在你的數據即是那個 cloud 度、我不是會被你偷曬我的資料咯 哇這樣想你 我一下冚了電腦砰一聲我說陳先生、請你尊重我、如果你不信我的話、請便大 大公司嚟噶，即係都即係叫地產公司副手啦。我話我哋做生意，如果你覺得咁嘅話咧，咁冇嘢好講啦。朋友，我唔係好想做，好，拜拜。咁跟住話，唔係咁講，唔係咁講。咁收尾都要有揾我報價。即是这个那么其实有时候在国内你不需要太卑躬屈膝，那么当然了，你可以说大恩很风凉快活，因为其实我做的 东西 我做的东西很 unique 的，即是很独有的或者很特别的，又或者但是这些喂我都不是说我自己都是自己想回来自己创作回来的，又不是说一些靠亲戚关系靠亲朋靠权贵拿回来的特权然后这样做到的，那即是说只要你肯用脑其实你都可以的。 其实刚刚你又讲的生存之道就是更加不要卑躬屈膝嘛，喂你个个都跪他那样又不是 unique 那你就买东西咯，你已经讲了生存之道 了。我一会有很多今天可能都要个半钟了，因为都太多嘢讲啦，希望咪啦。咁所以我解拆翻我嗰个亲戚就话：第一，我唔会卑躬屈膝；第二，我想做生意，佢求我，唔系我求佢。O K， 角色问题。 你有创意嘅话，有本事嘅，咁咪 你自己做咯， 自己做咯。但系你可惜你冇啊，你吹咩？你哋鬼叫你国家删咗个 Facebook， 删咗个 YouTube 啊！我都喺嗰度睇啲新知识，或者睇完啲嘢之后，自己再变一变。一些新的出来那你咪冇了，他们冇咩， 你自己拿来 的。那这些你自己喂，那你应该埋怨一下你国家啦，所以同埋呢就即第二就是说我不认同他的政府，我没说认即是好像刚才我讲那些私人企业，如果这样没有我的话我都会冚电脑，我有底线，而那个底线都 set 得挺高下的，即不是说那么低，不是说扮下狗叫啦，我俾生意你做，我先照顧 咁樣。 我唔係去到嗰啲，我係去到一啲你侮辱香港人，我都會冚電腦嗰啲。即係錢，我覺得就即係嗱呢個咧，我喺另一個節目咧，聯即係易得道嗰度啦，星期易得道嗰度，我哋成日都俾啲五毛咧翻牆嚟鬧我哋嘅，好得意喎，又要翻牆， 你要鬧， 你其實出得嚟呢個咁嘅文明社會，你應該係咪應該接受？ 睇多啲啲係咪？ 睇下呢啲普世價值啊！啊，佢唔係喺度鬧，咁我話其實我針對唔係你，我針對個政權，或者針對嗰班我都問個國家係咪你嘅咧？ 係啊， 個國家唔係你嘅喎，國家係嗰百幾個家族嘅啫喎，嚇啲財富集中曬喺佢哋度喎，你咪試下睇下嗰幾間保險公司咧，嚇嗰幾間保險公司咪就佢哋持有咯，全部喺歐洲度買曬資產嚇。咁你咪諗下咯，咁點解啲人喂好似最近澳洲單嘢啊嘛，嗰、那個奧運會咧，澳洲嗰、那個同阿孫楊口水戰啦，啲人又話要澳洲人道歉啊嘛，其實我都話啦，揾兩個人嚟道歉最好噶啦， 兩個 都姓習嘅。啊、一个就是習弟弟和習妹妹，两个都是澳洲人，咪叫佢道歉咯，全家出嚟道歉，你一定唔敢插翻转头嘅，系咪先？咁你谂下，我哋嘅对象唔系你啊，所以咧，即系有阵时我要团结大多数，我用以理服众，我要同希望你明白。OK， 其实上海都系嘅，我做生意我都系唔会话夹硬话，我哋呢样嘢一定得，我都系用个道理慢慢一步步拆解翻俾佢听。好了，道德那裡講了，那我講回剛才我蓋電腦那件事，其實除了之外呢，那我講了，另外呢就第五個 point 講了，講回第六個 point 跳了。剛才呢我說在的士道在杭州有個人問我沒有生港沒有我們中國呢，這樣講這些事呢，其實還有後著的，咁佢老細咧就一條光頭嘅所謂 design， 所謂唔好意思，一定要加手型 designer，OK，、okay? 咁啊偽 designer， 咁啊其實咧咁啊好客氣嘅對我都，去到咧就食飯啦，咁啊去佢公司，咁啊大宴我嘛，咁啊帶我睇下佢嗰個練功房，即係做 design 嘅房，我睇牆嗰有幾幅。幾幅畫，咁啊有幾個啲嚟話， 胡鬚佬、 愛因斯坦啊，咁有毛澤東啊，有 列寧啊、 Steve Jobs 啊啲咁咧，咁其實咧嗱，第一Steve Jobs 我唔係咁 like 噶啦，咁我已經皺一皺眉頭，唉，你掛個咁嘅人，我都睇你唔起啦，即係你話你啊 Richard Branson 啊、布蘭森呢啲夠癲嘅，我就話啫，即係一個 對親人都不好的人，你個人好得極有限啦。咁跟住佢仲影個毛澤東，我已經秒佢我心諗，大佬你 designer， 毛澤東正正就是一個僉制思考思想，即係破壞道德倫理同埋最痛恨呢個文人嘅。你既然一個創作人，其實你某程度上一個文人嚟噶嘛，你敬重佢，我都唉，我當你家具啦。算咁啊，食饭冇乜嘢。咁啊，有一次佢嚟香港，咁好客气，送咗一个啲茶壶啊啲咁咧。咁我收尾抄咗，原来都值多两千人仔嘅，都喺淘宝揾到。咁啊，本来都想多谢佢噶啦。啊，咁啊，佢系话诶，安总，讲 安总， 安总，你我哋而家咧有个有 project 响杭州。嗱，你喺大陸做咗咁多嘢啦，咁我可唔可以喂請教你點點？我於是咧，即係其實我冇咩防，即係防人之心嗰陣時都仲係咁啊，都同佢講啦。跟住啦，講到尾啦，咁我話其實講好想同合作啦。咁我問佢，咁今次個項目我哋點合作啊？你知佢講咩咧？即係佢係得 design 冇個 programming 嘅。佢同我講，佢話啊，今次呢個 programming 我哋唔使你做啦，我自己做翻， 即係用你個名。 唔係，即係未講完，等我講埋先嚇。 係， 咁我心諗，咁你成晚同我講， 係咯，咁 做咩啊？我仲要租咗架七人車接待你，因為我上次去佢都即係幾厚待我嘅。咁今次嚟又見到你又送咗啲嘢俾我，唉，是但啦，第二朝租個七人車帶你周圍去，仲食咗我幾千人嘢。咁都算啦，即係如果你係當我係一個合作夥伴或者當我朋友，我都 OK 啊。但唔係喎，我話唔使啦咁樣。我心諗嬲到咧，第二朝啦扮病。我話啊，病咗啊，唔嚟啦，唔使，唔嚟你度咯。即係搞完一輪，原來你問我攞料嘅啫，啊都未完啊件事。呢件事咧最嬲尾咧，呢單嘢做完之後咧，呢、這個粉人咧竟然話係用我公司個 engine， 即係話係用我品牌， 但佢自己做 嚟完成，然後自己做。而我收尾直情響微信度咧拉黑咗佢。咁我真係都好，即係大陸呢啲咧，你自己要小心咯。因為其實好多人咧，佢真係其實呢樣睇一樣嘢嘅。我跳一跳，將一陣間講嘅嘢咧，又想剔上嚟啊。就係 Made in Hong Kong。OK， 嗱，即係話，如果你係得嘅話，你就唔使話係我啲嘢啦。即係話， 佢要借你個名抬高佢自己啊嘛。 香港呢兩個字仲值錢嘅。所以呢，我覺得你們做一些product 好什麼都好，不怕的跟你說啦。我很擔心聽的觀眾會覺得死啦，我說香港會人家 trigger 到人家那個神經， 本土港獨嘛， 又說做什麼你們香港不是中國一部分嗎？你都黐筋。那我一個上海人，我是上海人，咩上海人啊？你唔系中国人咩？有啲黐筋嘅，你真系。我系元朗人，咩元朗人啊？你唔系香港人咩？你唔系中国人咩？你唔系地球人咩？ 咁伪命题嚟，讲乜 Q 啫？ 啊，咪就系咯， 答佢都嘥 gas 嘅啫。 所以其实咧，稍微有啲脑筋嘅人咧，将呢个 Made in Hong Kong 嘢咧，我觉得你不妨无限放大。嗱，佢哋咧面嗰阵咧，都仲会觉得。做咩？即系有少少起降，但其实暗心里面咧， 你好嘢啊嘛！ 你好嘢， 你有呢个品牌攞住喺手度， 系啦。喂，呢啲系我哋天生嘅 DNA， 亦都系咧，我哋好好彩地以前嘅祖先，即系我哋上一代真系做出嚟嘅一种醒目仔，或者嗰种咩？嗱，佢讲少少日本人对香港人嘅感觉啊。原来佢觉得香港人好蛇龟， 点啊？即系牛底手， 系啦，牛底手 嚟，咁样牛底咧。 但系咧就好聪明。即係好識轉博，好識轉，即係腦筋好轉得好快， 快 即係覺得我哋係一啲好醒目派，所以咧我哋上去咧就做嗱，我覺得如果你真係上大陸做嘢咧，面對啲大陸人咧，你自己做多少少準備功夫，開會嗰陣時唔怕買弄下你嘅聰明，令到人哋覺得你 有料到， 有價值，你要記住。有陣時咧，一個人買你啲產品咧，未必一定係買你的產品咁簡單，可能買埋你個人。嗰、那個，尤其是你，如果你賣嗰啲係同知識有關嘅，OK， 因為佢都想喺你身上攞到知識，又或者攞到一啲資訊，唔好諗住話啲嘢咧，當然啦， 核心的事冇俾人知啦。就我有一集都讲过啦，好似嗰、那个四十大盗咧、阿里巴巴唔怕讲啦，超高咯。真有其事，你自己上呢个经济日报啦，抄下打下。阿里巴巴抄咗香港一个 app 公司，蚀咗200万，搞到人哋血本无归。因为那条傻仔，即系咩傻仔咧，好惨嘅咯佢。预判即系咩预判咧？咩托出，即系讲晒所有嘢啦。 即系和盘托出， 和盘托出，将所有自己啲 core 嘢讲晒俾人。不过其实都唔怪得佢，因为佢俾人哋唔点都要睇到个界面噶嘛。收尾阿里巴巴咪个界面 照抄 99%。所以咧，记住啊。有呢啲咁嘅大公司話嚟見你咧，你唔需要過分興奮，亦都唔使開心。如果嗰間叫 Google 咧，你可唔可以開心啲？因為人哋有個底線，因為人哋係受文明社會，而嗰度唔係嘅，嗰度咧已經咧真空咗個道德嗰度咧好多年噶啦，佢哋都覺得即係抄嘢啊啲嘅咧係冇問題。 唔係你俾人抄係你唔醒啫嘛，唔係唔係我錯啊。 係啊，即係正如我上次我唔知有冇講過咧，講50个中國人響。在日本那裡接受電視台訪問、 哦、 有很多東西他覺得例如說未吃完、即是我後來、那個橙未給錢吃嘛、即是蘋果是可以的，我只要出去給錢就可以了。 有什麼問題？我不嬲咁噶啦， 即系咁讲啊！如果咁讲得嘅话，如果咁讲得嘅话 ，OK，、即系话我睇一套戏先啦， 睇完先啦，再俾钱啦，先享受后服务，先俾钱。 啊，当然啦，有啲嗱，即系等于睇完医生，攞埋药，食咗冇事，咪俾钱咯。 系啊，你有效先俾钱你啊嘛， 系嘛？即系如果再推一步嘅逻辑啊，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唔怕噶，即系。翻翻轉頭咧，就話 Made in Hong Kong 呢樣嘢咧，我哋真係要咧無限放大。 同埋啱啱你，我聽到你即係説話當中就係咧，可能你香港好謙厚嘅，翻大陸就唔好咁謙厚，反而我又要 show quality， 但係又唔好 show 到我自己核心，其實俾人知道。 冇錯，要所以咧，例如話好似我有一次喺大陸做 presentation， 我專登。講一啲唔鹹唔淡嘅國語，咁亦都即係咁啊有譜嘅，我唔會好冇譜嘅。咁一間講完呢個之後咧，咁啊先麻煩你準備一個好正嘅國語示範，咁啊希望大家開心啲啦。咁如果你要另外咧要夾雜啲英文啦，我都講過啦，唔使怕嘅。咁啊 OK 去片啦， 好， 咁啊俾大家欣賞下一段精彩嘅視頻。 好啊，好片。 目前每年赴澳門遊測。达3000多万人次，其中1/3左右的内地旅客赴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的游客达1000多万人次，为促进两地旅游业合作和协同发展，建议在广东自贸试验区政策框架内，创新有关通关政策，允许赴澳内地游客在签注游客此内，可在澳门。与横琴之间多次往返，同时创新车辆通关机制，允许澳门单牌旅游大巴进出横琴口岸接送旅客。建议人民银行继续支持澳门为普语系国家提供清算服务，建议在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的条件下，推动两地政府部门在澳门联合举办一带一路经济论坛，利用世界卫生组织在澳门设立传统医药中心的机遇，支持澳门建立获国际认可的中医药质量认证和标准化指标，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和国际化，支持澳门成为一带一路中医药交流合作的重要基地。国家的发展进步是澳门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我们相信在中央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澳门的明天更加美好。 唉，顶唔好啦， 顶唔 翻嚟，笑到顶唔好啊！唉，坚啊！喂，但系我哋会笑咯，可能听众笑咧。 有冇笑啊？喂，今日开唔开心啊？ 听紧下面啲友好似冇反应，唔笑啊！嗰啲友好坚，嗰班友受过训练噶，系嘛？ 喂，呢条友系出名门喎。 喂，系啦，我哋阿吹屎眼大佬，唔知吹边度咧佢。细吹细枪喎呢个， 劲啊呢个，喂，真系咧嗱，行走江湖。不过咁， 你咪呢？你先啊，你先话讲普通话，咪呢只先。嗱，我。 支持你讲呢只嘅，呢只就曲线反共反普通话，彰显我哋粤语文化嘅精髓，系咪先？系咪呢只先？ 喂， 我要讲呢只啦。 你真系，如果你揞住佢嗰个原本个稿咧，你明佢讲，其实明嘅，因为我哋 都系咁口音。 佢广东话嚟啫嘛，其实 系啊， 佢歪少少而系讲到啊嘛。嗱，其实亦都我讲翻啦，呢啲好明显系建制啦，建制之内。嗱，呢啲人咧。我成日覺得點解咁嘅位置，即係完全冇 preparation 咧，都可以走嚟呢度。 preparation 唔會背曬嗰段嘢都照讀咯。 喂，大佬，我講一億次噶啦，好似啊佢大佬係咪曬大佬？ 細佬啊，屎眼啊， 吹屎眼咁樣，笨人吹屎眼，咪整詞生詩。喂，大佬，你如果你真係即係你對住胡錦濤去做宣誓，你其實係咪要？你 佢練過噶啦，大佬咁樣講， 一係就咁， 僅此宣誓。 你去中國城度撈幾個小姐翻去 嚇， 同個老婆 邊吹邊講係嘛？ 教我 啊， 教我 普通話， 普通話 怎樣講？ 怎樣講得好一點？因為我會見到胡錦濤，咁樣， 所以這一次收我免費好不好？ 最後我可以給一個 credit 你，咁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話建制派啲人無能，無能就係因為咧，佢哋唔需要付出就可以得到。你好似靠附任呢啲咁樣，其實就只會咧催生一啲咧劣質嘅產品， 變咗呢啲怪獸出嚟。 啲怪獸出嚟， 吹屎人。 所以咧，我係睇唔起啲建制咧，就係因為佢哋唔需要用腦就得到咁多財富或者權利。好似啲咩楊偉雄呢咁樣，即係先會講埋啲咁嘅笑話。我見過，我真係見過。咁你見過 Steve Jobs 又點啫？ 喂咯， 嚇！你攞到啲乜？你做人生做過啲咩功績出嚟？或者你培訓過咩人？而呢個人做咗啲乜嘢對社會有貢獻嘅嘢咧？ 咪我自己咯，咪做咗科技局長咯， 係咪先？即係你。啊！我唔識批評呢啲人啊，真係我都無言啊，對呢啲咁嘅人。咁啊講笑啫，其實我唔會講到佢咁嘅，我會例如話，比如說，我們香港是知道啊，這個路由器是在中國建立是比較好一點，因為這個 server 在 cloud 上面是，嗱，我會夾咗啲 server cloud 嘅嘢喺裏邊，咁即係等佢咧，即係覺得，咦？ 我呢條友唔簡單。 因為如果係大陸嗰啲咧，佢會講遠。即係講即係雲端， 哦，雲端路由器， 服務器 ，OK， 服務器咁樣，咁我就講 server，OK， 咁我盡量講，佢哋講電郵，我講 email， 講翻自己要講嘅嘢，幾？但係如果你真係平時你都講電郵嘅話，包我哋唔到啦，你自己要改，因為呢啲咧其實就係代表咗自己。嗱，呢個升職嘅一個，你係做 design 啊，要空佢， 要空佢嘅。即係其實話俾你聽，生意話俾你知，生意嘅嘢咧靠客嘅啫。靠客嘅啫。 自己知啊，客拋佢兩頭。 同埋有啲如果啲嘢好虛嘅話咧，即係當然啦。你話如 Apple to Apple 嘅冇計啦。你話個電話大佬望落去，即係有得稱嘅話冇計噶啦。咁我幫你唔到，但係你都可以加啲附加值落去，例如話我之前講話賣電話，你咪拍啲 YouTube 片教人點用啊咁。嗰次嚟好多好耐之前啦，都有成幾句前咯，講嚟話個電話你要自己嚟拍啲片教人點做，咁呢啲人就會覺得你係一個資料嘅來源，呢個資訊來源，我喺你哋度學到嘢咯，咁你好重要啊，咁所以記住 ，Made in Hong Kong absolutely 係一個品牌 ，absolute no doubt。好，跟住啦，就係、是、咧就話嗱，雖然中國係冇原創。今天我就唔記得咗叫阿 Lance cap 條片，咁啊多謝阿 Tony Choi 啦，咁啊佢今日咧就 share 條片出嚟，佢講咩咧？就講嗰啲微信咧，其實咁方便包括打的可以啦，滴滴打的響上都做到啦，有地圖啦，可以買到嘢啦，可以響上高埋單啦，可以上高包括你去死鬼咗之後埋單都可以嗰度埋單啦。因為有支付寶啊啲咁嘅嘢，又咪即係咪嗰個叫咩？微支付啊啲咁樣，全部綁曬你個信用卡，所以咧你只係一個手提電話搞得掂曬所有你要做出唔出門嘅嘢，點餐乜都得。咁帶嚟係咩咧？帶嚟係啲數據俾人 cap 咗咯。咁其實能夠即係可以，我能夠如果真係可以真係咁灑脱嘅話咧，我都想真係 cut 鬼咗佢。好啦，講埋就係、是。雖然例如 Facebook 咁樣， 大陸有微博啊啲咁樣啦 ，YouTube 大陸有 Youku 有 土豆啊， 有五六啊，五六啊。五六是搞無聊嘛，烏料啊，很多視訊又或者再嘢，佢會 copy 入去，然之後咧就阿里巴巴就抄自呢個eBay 啊、Amazon 啊咁樣，咁跟住佢仲要壯大到咧，嗱，好似最近滴滴打的收購咗 Uber 啦，中國 Uber， 嗯， 佢根本就係用個政策去搞掂你，即係根本就我唔或者我俾啲阻撓你啊。啊、或者政府有些事不給你不開綠燈、啊、令到你知難而退，當然我覺得這是勝之不武，即是有本事就公平競爭，是不是？但是大陸哪有公平競爭的，即只要你是建制的裏面他就會保護你。不過這樣雖然他們沒有原創，因為他們沒有腦的，我說的沒有腦，沒有創新的腦，但是呢他的後勁確是令你今次這個命題是什麼呢？雖然沒有腦，但是有能，即是沒有創意，但是他有很後勁、嗯、他會將一些東西演變到五花八門，因為呢隨著那種壟斷呢，他有很多資源，那些資源呢還有人海戰術，令到例如好像剛才說的微信那樣獨大的嘛、 嗯、 是不是你Facebook 咁計，你唔可以入去啊嘛，即係又唔可以。例如 Facebook 如果有嘅話，而大陸人都係睇否外國嘅嘢嘅話，我就絕對相信咩嗰啲咩微博唔會有人睇咯、嗯，因為啲人一出咗去睇，哇！原來個世界咁大噶，咁正噶。喂，你根本嚟而家大陸嗰就係 Internet 嚟啫嘛，佢根本都唔係 Internet 嚟嘅，係部分嘢睇到。好似前嗰排咁，我話根本而家大陸個 strategy 咧就係話先 broad 咗你先。先跟住嗱，我呢個個人經驗啊，大家如果網友有補充嘅話，可以同我講翻係咪咁樣？先 block 咗你先，跟住咧就俾翻個權限你，即係 check 翻你冇事。以前唔係噶嘛，以前係俾咗你先，跟住先 block 你嘅。咁我諗阿習總而家有啲改變策略，因為其實佢係仲保守過之前所有嘅一個國家領導，咁所以大家冇乜運行噶啦。咁啊，即係如果資訊自由方面，即係如果呢度翻到場嚟睇嘅網友嚇，咁啊嗱，都記住佢哋後勁凌厲咧。除咗話人海戰術同埋資源多之外咧，最緊要一樣嘢，其實有樣嘢我哋真係要學嘅，就是、大陸人嘅拼勁，佢哋真係好勁。咁我唔知道你有冇遇過啦，我遇過一啲咧，即係好像我去完拉斯維加斯做展覽，在個展覽會上見到一些中國的 supplier， 跟他談完兩句之後回到來之後，他真的可以不斷掠我的，掠到是怎樣呢？當然他的手段比較低一點，但是呢我又挺佩服他的種毅力。他問我，喂 Diana， 啲嘢啱唔啱你啊？我說都 OK 啊。啊，跟住幾完呢句之後大鑊了，日日 Skype 嚟問我，咁你會唔會幾時落單啊？我說蛤？我以前耍佢啦，我就話：哦，我唔會直接我落單嘅，我顧問嚟嘅啫。我寫個 report 俾個客，個客要買嘅話，自然揾你嘅啦。我都冇話問你攞回佣嗰啲嘢嚇，咩、回購啊？佢哋叫回購啊，即係或者叫做叫咩咧？啊死啦！唔記得咗嗰個 term， 總之係回購啦。總之即係回佣俾翻我，我唔需要，因為就係回佣都係公司公對公司嘅回佣啊。我唔係講緊黑，即係黑錢嗰啲啊。咁跟住佢問我你幾時落單，我話我係顧問啫，跟住到第二日啦。咁你有冇喂？你有冇幫我推俾你啲客啊？我跟住火都嚟啦，跟住我話我推唔推俾客係我嘅權利。OK， 你唔係你嚟管我啊？咁其實呢方面咧。大陸人有這種拼勁，雖然他的方法不太對，其實這個方法呢懷柔一點，就不要那麼硬問我你何時買東西，即等於我說那個大媽在美國，我跟她一起、第一句我第一次見她銷售客，她說 How many quantity you want you will order， 你要買多少個，我真的心想大佬你先說天氣先、啊、你跟你未都入未熱身，是不是好像男女交合一樣 有前你先 你都前奏大佬，你一禮就先直飲，真係哇！你都幾重口味喎。咁呢啲其實就係話佢哋嗰種，但係 我是欣賞個大媽和欣賞剛才我們有 夠進取， 夠進取的，不過方法不對、 嗯、 所以呢我不排除、啊、即這類這的人呢我們都可能會招攬，即 夠取 只要你只要其實調回好他呢，不要走那條路，其實他未有這個 mindset， 有的話不錯的，這些即其實我那句知人善任、最叻嘅人唔係自己落手做，係點樣令到你下面嘅人幫你做，而係大家 win-win situation。好，咁啊，第三節我繼續同大家生意好啲。